政府的行政暴力是不是粗暴啊？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答我，为什么一个民望这么低的局长，你委任他做政务司司长，公然与全香港市民为敌？你解释我听，你没有答我。 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 政治伦理是一门社会科学嚟噶，你唔识可以帮你上堂啊！我讲亚里士多德，讲柏拉图，讲孔夫子，讲孟子，孟子啊，两千几年前已经讲啦。民诸一夫就也，未闻是君也，识唔识解啊？最冇政治伦理就系你， 即系我哋好多议员都中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系咪啊？咁然後咧，佢亦都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有個五歲嘅小朋友問佢房屋問題。嗱，我就好多選民俾壓力我嘅，我係民選議員，佢就叫我問佢一個問題，講咗好耐嘅啦，就係問佢幾時死啊？ 基層捍衞基層利益嘅所謂左派嘅議員咧，呢有幾多個？係咪喺個扶貧小組裏邊梗係多啦？你點會聽得入佢哋嘅説話啫？所以你由頭至尾，第一就係認屎認屁，政府做咗幾多嘢？ 玉敏耳坛搞事佬，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课金？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啊，翻到嚟第三節啦。我想呢一節咧，我就講一講台灣咧，即係呢兩日咧最熱門嘅一個新聞啊。咁我人喺台灣，咁呢個同言論自由有關嘅啊。咁就係台灣呢個 NCC 咧，即係國家通訊局咧嚇。咁即係類似我哋香港誒，即係近啲我哋呢個點樣交通部大樓嘅點樣啊？係啊，國家通訊委員會啊嘛，係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嘛，即係呢個等於我哋香港嘅通訊管理局 ，OK？ 咁啊，理論上咧，佢係一個獨立機構嚟嘅，啊，咁香港都係嘅，法定機構、獨立機構，係嘛？咁佢嘅辦事處咧，即係香港嘅通訊管理局咧，個辦事處就係政府部門嚟嘅，咁通訊事務管理局個主席咧就係即係啲資深大律師啊。之前很多個都是啦，咁而家當然又係變咗政府工具啦。咁好啦，台灣係一個民主國家嚟喎，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你就變咗共民進黨嘅政治工具。理論上你就係要獨立嘅，係嘛？咁啲人咧，即係應該就冇政黨背景就最好，係咪啊？係咪要咁啦？係咪？包括嗰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都係啦，係。咁而家唔係嘅，成個呢個即係通訊傳播委員會咧，幾乎啲委員啊，清一色係即係綠營嘅人嚟嘅，包括啲學者。OK， 嗱，上次做咗一件壞事咧，就係封咗呢個中天新聞台，係咪啊？咁當然有啲人就認為好事嘅，因為中天係親共或者親中，被認為係嘛？咁但係佢喂攞正牌喺度做電台到電視係咪啊？屌你真係你又冇佢即係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證，屌你就你就 NCC 就停咗佢牌係咪啊？然後將個牌咧交俾邊個咧？個新聞台嘅牌交俾華視國防部嗰個電視台。喂大佬，你民主國家嚟嘅嗰陣時，我寫咗篇好長嘅嘢就喐佢呢單嘅。咁當然你寫親呢啲咧就係共產黨同路人㗎啦。即係民進黨而家啲所作所為咧，即係我會用四個字嚟形容佢。佢早晚咧就係自掘墳墓。嗱，而家就嚟選舉，仲有三個月就要選舉，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嘅情況不妙。而家最近睇到啲民調，咁當然就係因為之前有單論文門嘅醜聞，係咪啊？咁而家咧呢一單所謂即係。台灣版的網絡23條，我們香港有網絡23條，這個台灣版的網絡23條就是那個數位中介服務法。 但這個呢我們看回這個表，即是我們都做了一些 research 可以講一下的，這個基本上就是對付網絡的，即是他一直都說要打假消息，就學了這個川普，這個就是 Donald Trump 要打假消息假新聞。但 NCC 呢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6月29日公布這個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那就期盼呢，這個標點符號不需要了，期盼直接賦予數位中介服務提供者義務，強化處理違法內容，打擊假信息和認知作戰。假信息就是所有政府都喜歡說打擊這個假信息的，包括 Donald Trump 的政府，但是他不會立法打擊這個假信息。美國有沒有？有沒有立法？沒有。是嗎？喂，喂，你新聞報導不確，你傳媒一向都有的，但是在一個自由的社會，如果你新聞自由的社會，有各種不同的媒體，它可以互相制衡的嘛，它報假新聞會被人揭發的嘛，是不是？譬如香港當年，喂，我在電台做節目的時候，有個節目叫傳媒監察力，這個蘋果日報陳健康事件是假新聞，我連董橋這麼德高望重的文學家，他因為做總編輯都被我罵到上天花板了，大佬，對不對？喂，你 A 部做的衰嘢 ，B 部可以揭发你噶嘛？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或者新闻自由的社会，啱唔啱啊？系咪？假消息系用立法嚟打击假消息，呢个系又系一件好荒谬嘅事咁啊？点样叫假消息先？由边个认定佢系假消息先？系咪？好啦，认知作战仲好笑。咩叫认知作战？怼翻个表出嚟啦 ，OK？ 咩叫认知作战呢？就是说共产党做那些宣传大外宣大内宣跟台湾有关的那些就叫认知作战了。那调回转你日日在抗中保台那些算不算认知作战呢？那这个是一个政治的，就是喂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力来的，这个是对不对？是不是？那你应该在个国家安全法里面或者反渗透法里面，你加你有啲法例，你係對而家現有嘅呢啲媒體又好，企業又好，如果佢同共產黨係嘛，黨政軍係嘛，有啲即係出喺法律以外嘅嗰啲聯繫嘅，咁你都可以當佢係通匪嘅喎，係嘛？咁咩認知作戰啫？係咪？喂，而家佢。中共外交部又好，國台辦又好，啲發言人，屌你日日都喺度認知作戰嘅啦，講嗰啲嘢，你信佢咪認知？認知作戰，咁你又喺度打緊認知作戰噶嘛？係咪？咁你點解立法嚟？即係喺個意識形態嗰度，你咪即係同學當年老蔣嗰個時代一樣，有咩分別啦？咁啊，我民主國家，好啦，咁啊，呢個係6月29號嘅，喂，嗰個草案都出咗嚟嘅啦，跟住就係要做公聽會嘅，你知唔知？即係所以。我哋香港講嘅諮詢民意啊，咁解，但係已經成個法律嘅草案喺度噶啦。咁啲人睇到啲內容就鬧底啦嘛，係咪？咁 NCC 喺8月11號、16日、18日連續召開三場分眾嘅公開説明會，咁啊預定咧喺呢個月嘅25號嗰人公聽會 （public hearing） 就開放業者同社會大眾咧自由報名參加。咁就嗱，呢個係立法嘅過程之一嚟嘅。好啦，8月19日咧 ，NCC 透過新聞稿就話咧，由於三場説明會蒐集嘅各界意見咧，就涉及議題嘅層面多元，需要時間進行充分研釋同埋討論，並且進行檢討以提升草案品質啊，對繼續對外界溝通，所以暫緩辦理喺25號舉行嘅公聽會。19號卡，即係用台灣嘅講法卡住，即係個法律，點解咧？因為群情洶湧，反彈得好犀利。蔡英文的 Facebook 咁加上用我哋香港嘅講法就叫洗版，台灣嘅講法就灌爆。嗰啲留言啊鬧到佢撲街嘅，誒話佢暴君又有，叫佢死又有，乜春都有噶啦。咁佢哋當初佢個 page 咧就佢扮曬嘢嘅，佢成日都出，即係有時候po一兩段嘢咧，好文清晰嘅，係咪？譬如撐呢個林志堅都係噶，跟住都係俾人鏟到佢上天花板噶，係咪？咁啊覺得唔對路啦，哇！大佬幾乎係一面倒，仲有包括一啲綠營嘅支持者，有一個最出名叫苦靈一個作家，這個、呢個咧就係綠到咧，即係 即係錄到，即係深錄到不得了嘅。佢話咧，如果你通過呢條法例咧，冚家產佢，我用盡我一生人嘅力量，屌你就係要擁冧你民進黨。苦靈喎、啊，喺台灣好出名嘅喎，呢、這個係即係要消滅國民黨嘅喎，呢、這個係佢撐民進黨，即係民進黨講咩佢都一話啱嘅。呢鋪佢都忍唔住，因為佢成日喺 Facebook 打飛機啊嘛，咁佢都有機會出事啊嘛，大佬。呢、這個數位就係 digital， OK， 中介服務法。到時你嗰啲 YouTuber 又好，你喺 Facebook 你有影片嗰啲，全部都賴嘢嘅。喂，大佬，你唔做得嘅呢啲嘢係，係咪好啦，到21號啦，即係琴日 ，NCC 透過新聞稿就強調，有部分人士講個強推嚟嘅，解話草案就初版嚟嘅啫，會持續蒐集意見，會集民意凝聚共識啊。溝通過程就會公開透明的，希望能夠理性討論，因為知道大禍。我想說呢，台灣至少是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你想夾硬來是吧？不得，你就要彈，就要彈。 OK， 我不會給個 credit 你說、你即是起碼都知道民意可畏，我現在停一停先，是吧？但是你的動機是用心可誅，你要做這件事，明白嗎？所以我們經常說，權力是需要制衡的， check and balance。 你們經常笑美國的民主衰敗，民主衰落的美國，我可以告訴大家，全世界一個英國一個美國，他們這種民主制度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佢就係有制衡啊嘛，大佬！你睇下英國，話冧就冧噶啦，個內閣執政，你知唔知啊？個黨魁要落台就落台噶啦，係咪啊？是但有一個大臣有件醜聞出現，佢都要冧檔噶啦，大佬，係咪？美國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佢唔淨係分立啊，大佬，佢係互相制衡嘅。國會通過法律，總統要簽署，他可以不簽，發還給你國會。但是當國會覆議的時候又通過的話，你這個就準備被人 impeach 都可以了，總統是吧？法院政府一個總統簽署的法律，他都可以就是說你違憲，就是他行政、立法、司法，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制衡。個目的係咩？保障人民嘅權利啊嘛，大佬，係咪？你咪成日笑美國咯，冇錯嘅。人哋真係行之久遠，係咪 ？Running system 長治久安。咁你而家中國又好，包括台灣部分人都成日喺度笑美國。你笑美國咩啫？屌你咪你自己都做唔到。台灣唔係民主國家咩？點解會做啲咁嘅嘢咧？係咪？點解會呢個桃園市嘅市長，你個提名人，喂假論文被台大判咗啦，你都仲要一路還抗，話佢要還佢自己，還佢嘅清白，係嘛？咁你又退選，係嘛？所以點解我話而家民進黨喺11月嘅選情即係唔樂觀，就係咁解啦。接二連三，你又整單呢啲，屌你！即係我哋香港講嘅網絡23條，係嘛？嗱，詳細嘅內容我唔講啦，但係當初，台灣在2013年中華民國當時執政黨是國民黨的時候，有個社會秩序維護法，現在呢國民進黨就拿著這條法例呢，就喜歡就查你水表，所以俗稱你有些言論不對，聽他找警察上門。社會秩序維護法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在這裡的黃絲，你知道賊嗎？是不是你一面倒是支持民進黨的，你明白嗎？是吧？所以你好似沈玉輝啊、咩桑普啊、曾志豪喺呢度，屌你乜寄人離下，你邊敢出聲啫？係咪？喺香港喺呢度嘅得黃毓民喺度踩佢就冇人夠膽嘅。我話俾你聽，係咪？邊個夠膽啊？你數下啲出名嗰扎喺呢度，係嘛？一係就同民進黨好 friend， 係嘛？屌一係就，喂你沈玉輝唔做個節目講呢單嘢，數位中介服務呢、這個就係網絡23條，係嘛？你唔講？是吧？你曾志豪成日同呢个即系郑敬基啊连线做节目啊，货金揾食，你唔讲呢啲，系吧？个论文案你唔讲， 係咪？屌你咪即係，所以雙重標準，屌你喺香港就，哎，我而家俾人迫害，唔該請我走嚟呢度啊！咁屌你真係，係咪？你曾志豪可以唔使走㗎，係咪？沈旭輝都唔使走㗎，使乜走啫？係咪？嘢你唔會講呢啲嘢㗎嘛，係咪？我就會講，你咬我食啊！屌你，我去邊度都做反對派㗎啦嘛！我反對派嘅意思就係話，你權力要受到制衡噶嘛？你睇到權力不受制衡，佢就會腐敗，佢就會做錯嘢噶嘛？係咪？喺呢個時間咁敏感嘅時候，你整個數位，屌你啫！中介服務法，屌你啫！我嚟限制呢個網絡自由，係咪好過分咧？你話我聽。所以講開呢單嘢，我就諗起2016年，我哋點樣拉布懟冧呢一個網絡23條版權條例草案。屌你！我而家真係啊，我自己都覺得驕傲嘅，係咪？我有份嘅。OK， 係咪？香港都試過啦，係咪？嗱，而家嗰個版權條例草案懟冧咗16年，懟冧咗之後，到而家都未交翻上立法會嘅，不過遲早，而家就秒速通過嘅可以。咁而家唔使啦，你老母有條國安法，係咪？有條國安法就已經一切有國安法，有現有喺呢個刑事罪行條例，即係港英時代嘅惡法，呢兩條加埋。你就冇言論自由嘅咧，唔使整個版權條例嚟限制網上言論自由嘅，唔需要嘅啦，係嘛？仲有跟住仲有23條立法咧，係咪？呢個版權條例草案就係2016年俾我哋懟冧嘅，一陣間講，休息一陣。